锵锵三人行，哎，义军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嗯， 我刚才听见你们俩人聊，说文道为什么一直不要孩子？文道，你看一说就是哲人，我对这个世界感到担心。 他是太有 责任的。这个世界会好吗？ 这个世界会好吗？所以你一直想到，要是有了孩子，你别害了他，是吗？ 对，因为我总担心，因为我很多亲戚嘛，我的外甥啊、侄子、外甥女什么，我跟他们关系都很亲密。但我每次看到他们，我就会看到他们很开心，我总会暗暗的担心。比如说每次我在读到一些东西，讲2040年、50年的时候，全球的淡水资源会紧缺到什么程度，我就会想到那就是他们，20来、30岁的时候，那该怎么办？然后每次我看到那些小孩，都会加剧我现在要更加环保的决心，就觉得我今天要努力做点什么，要不然等到他们像我这个岁数的时候，那世界怎么让他们活下去？ 你说说，一个无后的同志，他致力于保护我们千秋万代的环境，这是什么样的精神？这是伟大的国际主义吗？还是无后？ 有两种人不会， 无后主义，断子绝孙的精神。 有很多，你自己都有很多要担心的，对吧？你出门万一被抓了什么之类的，这种事情也都有嘛。 那你 担心不过来。 对，你有什么理由把你这种不幸的遭遇，将来有可能会移植到你孩子身上呢？也许你孩子嫖娼被抓了呢，你能叫得好吗？ 所以 你能敢说吗？ 所以为什么我们应该更加努力让这个社会更好？你不希望你孩子有天，比如说你从外地回来，你孩子去机场接你，然后路上去嫖娼被抓了，对不对？ 那你这种人最自私，你知道吗？先保底，我反正不要，然后我为了你们的孩子啊，我好好改善你们的环境。 所以我们不能说让人人绝育，然后这个社会就好了，就是我们要把社会变得更好，对吧？ 是是是， 对。对， 所以为了把社会变得更好，为了替我们的孩子这个操心，我夸一回国务院，对吧？但是我认为这个工作还不够彻底。这个我看香港新闻都在报道了，5月9号啊，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向各地印发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校园欺凌知道什么意思吧？ bullying 嘛，它其实应该也翻译成叫霸凌，有的 霸凌欺负人嘛， 欺负人 、终于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了。你知道前一阵两会上说有一个代表叫个什么村儿，他有一个提案就赢得最多的点赞，就是什么呢？就是建议修改刑法，就是现在14周岁以下免责的这事儿啊，要改一改，就是对着就是说校园的这种欺负啊、欺凌啊。哎，这个中国实际上很多呀。一下为什么你看这次他这个国务院他也知道是回事了，因为根本你要这是在美国，那就是立法。 对， 你记得前一阵咱们节目讲过美国那仨女孩，中国女孩过去之后到美国那儿欺负那个小女孩的19岁的仨姑娘，你说谁想到 终身监禁， 现在已经在监狱，不是终身监禁， 后来改了，对， 一个6年，一个10年，一个13年，而且坐完牢之后驱逐出美国。 美国这个他好像是，我看了一下他的联邦法里面没有直接跟霸凌跟欺凌有关，但每个州都有，而且他特别在就是你说的这个案件吧，是在那个加州嘛，在洛杉矶，他们就加州关于这个欺凌的法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非常非常细的。对，但我们这边就不是啊，你等于说你如果未满14周岁的话，你干什么事都不用负责。然后14到16是只对重大的，什么杀了人了，或者是还有什么重大刑事案件，那你才负责。那就等于说你16岁以下，你欺负个人就跟过家家一样啊。 但这个我怕真的是有文化差异，因为东亚社会。不过今天中国倒是很奇特，我觉得今天的中国是过去的中国不熟悉的，包括对孩子的教育，比如说今天大家对孩子不是特别紧张嘛，就比如说接送放学啊什么，但以前中国人社会里面对孩子的教育是很重视，但是跟现在这种比较那么关顾的那么的疼爱的态度不一样，所以以前的校园霸凌欺凌一直都存在，但以前的中国人那个态度是典型很东亚的态度，就从日本到韩国到中国都有一个情况，就是学校里头孩子们怎么打怎么闹，那他们就自己搞定，自己摆平，家长不管，学校也不出手。那如果说是家长，不是说是老师打孩子，那简直是理所当然，那是应该的。就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送上学的时候，几乎每个家长都跟老师讲，老师这孩子不听话，死里打，好好揍。 都是这样的，对吧？然后呢，但是学校里面打架，比如说我们学校里面天天搞来搞去，那也没多大的事儿，就回家就照回家，上学照上学。那我们已经算是比较管得厉害了。我看过一套纪录片，谈日本的校园这个情况，他们那个情况太奇怪了，就是几乎那个老师是放任孩子们彼此搞。他觉得，那人家问那些老师，你为什么不管？那孩子打成这样，他说，孩子们也要了解自己，摸索出一个他们的秩序，让学生之间建立起一套地下秩序。嗯，然后老师觉得这也叫个秩序，那是他们自己建立，像苍蝇王一样。 对，你知道吗？日本的调查还这个日本的校园欺凌的这个现象 很厉害， 高达90%。 对，嗯， 其实这是全世界现在这个问题啊，不光中国了。中国要不说现在是在走向文明，你说的对，过去文化历史的原因呢，咱们这个东方人好像对这个事儿就有点觉得孩子嘛，对吧？但是毕竟现在啊，全球有点一体化的感觉了，这是头号难题。所以日本那个有个电影讲这个的名字就叫什么？你看，很显示这个。直到今天，有的家长现在还说呢，就说这个有的说自己孩子被人欺负啊，或者怎么着的哈，也有的家长说不要过分的敏感。就说就像小动物一样，让他们自己找出他们的相处之道。但是他们自己的相处之道啊，我就说日本那个电影名字讲得很好，叫胜者就是正义。那最后就是丛林法则吗？ 这个是这样，我觉得就你刚才说，就是那个以前就是那个老师打学生都是很天经地义事的，就算是在欧洲哦，他们就是上一代人的话，也是拿那个尺子打，就是那个老师就打学生都一样的。但是现在呢，大家被就是好像分的比较细了，比如说在那个加州，我说他们那些那个 bullying 的那些法律来说哈，他就分的，首先他要搞清楚你的定义是什么。你两个人之间，两个男生之间冲撞一下，怎么样打一下，这个不算。但是你要是对别人造成了伤害，他好像有非常就是有很多级别的这个定义，包括最新的他们说你给人家发手机短信，这种就是电子的恐吓，它都算。嗯，就现在大家慢慢关注到这个事情，它有时候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这个后果。嗯，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可能比较这个就是皮实怎么样算了，但有的小孩真的会造成自杀啊，会造成他心里有阴影。还有一些是看不见的，就是说他长大以后带到了大人的这个世界里面，就变成有的人特别喜欢欺负他的这个下属。对吧？或者经常给人家穿小鞋，其实都是小时候心理阴影。 这个咱们就是不要纸上谈兵。那我可以就是最近流传在网上热传的有这么两段，就是孩子们受到霸凌。当然现在也有些人认为不应该展示残酷，但是咱们就很短的把他们的面容遮住，给你们看看这种行为，你们认为是不是正常的啊？ 我去，你少翻点，我欠你没有？凭什么说我？头抬起来了，说我干什么？啊，当班长了不起？ 当 班长 很猛啊，好厉害！啊，没用啊！十秒，你们直接走。 这个， 赶紧！ 预备！咋样？ 快点！ 十秒我不懂。快点！ 再弄一回，这回明刀不，明刀不，再弄一回。 大家， 来！ 我不懂，直接走。 你知道？不是前不久吗？在网上也是热闹过一个事儿，黄山那边一个高中啊还是初中啊，不知道，三个男同学给一个女同学下春药，就因为呢这个女同学是同性恋，然后呢其实没有什么春药，这就是所以也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完了之后这个女的就在微博上说，那么好多人不是都炮轰吗？你看这个时候很多啊这种粉丝们这种玻璃心呢又开始觉得自己学校啊，就觉得自己的这个女，这个觉得这个女同学不对，说你看你也没事儿，你干什么把这个家丑不可外扬，你干嘛弄得全国都在骂我们学校呢，对吧？这几个男孩子不就是跟你玩玩吗？好，当地这个公安闻风出动，调查了这么一通，我觉得最后这公安出的这个声明才叫可乐，那真叫和谐社会，而且也反映了你说的这种东方对这种欺凌的这种传统观，最后发出来的就是什么？这三个男生啊，他们没达到这种犯罪的年龄，是吧？都不足那个年龄，所以呢，学校给他们好像有一个记过，有一个就是批评教育。最后一句哈，希望双方同学呀，都放下这件事儿，抹平心情，祝你们考试取得好成绩。当地公安也不知道平安黄山还是平安什么，发这么一个， 对，然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对，你这是 你所以后来有的这个人，你看这个有就有意思，有一个图片你可以看看，有一个人就是说，我们中学一个最可怕的氛围就是闹着玩，嗯，我欺负你，侮辱你，往你的杯子下春药撒尿，不管你愿不愿意啊，都是闹着玩，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你必须顺从，你不许反抗，否则就是不识趣儿。你要是有一点点不顺从，那么我们大家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孤立你，让你生不如死，这就是我们德育中最大的缺陷，我对这个深有感触。 我们有德育吗？我还真问了，我们其实有这个德育课，我们小的时候就也有上过，以前讲德智体美劳嘛，那个全面发展。然后我这还真是我看了一下，就是现在就是中小学德育课都教什么啊？我今天是找了一个小学四年级的，我在看，一上来是教这个孔子，然后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然后是什么 看看我们节目， 然后是那个屈辱史，那个五千年那个什么多少年的这个屈辱史，基本上是国情教育，还有就是要拥护党，要拥护政府这些。然后很后面开始有一些讲到这个个人就是品德等等，但这个德育课也是重的这个分数啊，你也得考试啊，有分数这样。很多人就说我们好像是学校里面主要重的是分数，而不是真正对这个人的行为的考察，这个可能是比较关键的。 我想啊，这也太难，这有时候还不是说教育怎么教问题，是校园文化是到底怎么出来的。因为我不知道女孩子怎么样，比如说我自己小时候在男校念书，嗯，我很能够理会那种气氛是怎么气氛，嗯，因为你想想看，一帮像我们这十来岁的小孩，在刚刚成长踏入青春期，最反叛，荷尔蒙大爆发，而一群像野兽的一群小动物捆绑在一起，我们还住校，我们一整个学校1000多个男孩子，白天一起上学，晚上还住宿舍。那个宿舍是个像个监狱一样的地方，是80个人一个房间，因为像军营。那你想想看，那是个什么环境？那在那样的环境底下，男孩子到了那个时期，每个人都想要突出自己，要表现自己，要开始有那种竞争心态，就等于像你看狮子群或者猴群里面那种年轻的公猴互相打架，就开始那样子。然后你透过去能够战胜别人，支配其他人，取得一个领导地位，你取得一个群体之中一个地位。所以你要了解，我们今天说所谓的霸凌欺凌啊，你要换个角度，从欺负人的人的角度来讲，他到底在想什么，他为什么要欺负人，他欺负人得到什么乐趣。但其实你仔细看，在那个群体里面，你不能够简单的分成说有一些人是欺负人是坏人，另外一些是受害者是无辜的好人。我敢说，从我的经验里面，我们那一帮男生其实人人都想欺负人， 嗯， 问题是到了最后谁欺负得了谁，是这个问题。 胜者就是 正义，就是这样。对，你以为 为王吗？ 对，就你以为那个被迫舌吻的他就是一个无辜的天真的小可爱，他要是有能力有办法他也想这么干。 哎， 我不是想要帮那些人开脱或怎么样，而是说我自己亲身体验过那是个什么样的气氛。 我觉得整个人类文明史不外乎就是跟人的动物性打交道的一个过程，对吧？就是说适度可以，动物凶猛，但是呢你出了圈，你造成，你比如说时间真的能够抚平伤痛吗？一项来自英国国家儿童发展研究长达50年的追踪发现，这是要用科学来看待这个问题，童年遭受的那种欺负，就达到那种欺凌程度的欺负啊，哎，可对人的精神健康造成长达40年的持续影响。那些小时候经常被欺负的孩子在45岁的时候会有更大的抑郁焦虑和自杀的概率，这是数据啊。 对，我相信就是说有的就是你刚才说的东亚文化当中这种相信丛林法则嘛，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心里面也是有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我要去检讨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女儿就有一阵子在2岁多的时候去到那个瑞士的一个学校，一个他们都不叫幼儿园，就是像托儿所，就可以放在那里嘛，从白天到晚上这样子可以放在那里。然后就有一天呢，然后这老师就给我打电话说你女儿那个咬人了，连咬两个男生都比她大的男生。当然可能是因为他们当时语言还不是很通，然后呢抢玩具啊怎么样，你知道我当时心里第一反应什么吗？我嘴里我就是打电话，我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要教育他这样那样，当然他老师也说不用去教育，这很正常，我只是要告诉你。我心里想好啊，我女儿不会被人欺负啊，你知道吗？而且后来我想我怎么这么想呢，觉得欺负人是好事，对，但是我跟很多家长说他们都这个反应啊， 就是动物性嘛。 对啊，他们觉得 就是动物性嘛。我曾经就说我们家的这个亲戚的这个小孩在外边跟人打了，我那个反应是完全就是那 那个血仇性的。 对， 我说你挖他的眼睛，你去打他的鼻子，你知道吗？我就，但是我跟你说，我也不能理解。我们家，我自认我们家都是老实人。我你说荷尔蒙什么大爆发，我也经历青春期，我自认我从来没有有意的在暴力上这种啊欺负过别人。我但是所以。我小从小我也很难理解，一直到今天我都很难理解，就是这个社会上为什么有一部分人他想欺负别人。 我来跟你介绍一下，因为我就是个欺负人。 对呀、啊、 比如说我念， 对，你等会说完你再介绍。就是你比如说我一直就觉得我受过的这个可以算作欺凌的哈、非常少，在小学中学甚至大学都有，少到每一次我都记得。哎，就我自己的这个感受，我反复琢磨过这个事情啊，当然就有很多正确的教育。你知道，我要说我个人，我反复琢磨这事儿啊，还是得靠毛泽东思想。你知道吗？就毛泽东思想，我跟你说，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就这事儿上，我自己亲身的经验，一个老实人，最终在这么一个社会下，这么一个环境下，你只有靠毛泽东思想。 说怎么回事？ 哪一段敌进我退？ 毛主席讲什么？毛主席讲说，你们戴眼镜的，你们跟农民宣传，说的都是农民不懂的语言。我告诉你，什么是战争？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我告诉你，什么是政治？毛主席说，就是把我们的人呐搞得多多的，把他们的人呐搞得少少的。 所以要松了。 我这说，我忍让过，但是忍让会助长对方。然后你就像很多一样，你跟大人说，跟老师说，老师很多，老师有的老师很好，他就不管，不是，有的老师就管，有的老师就觉得就像你说的，他就孩子之间，哎，没有用，而且他变本加厉。可是后来我往往发现呢，就是说咱不是到真的流氓杀人犯那程度，在校内啊，就这两条毛主席思想，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但是你要想办法，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而且要打不过就搞政治。搞政治就是统一战线呢，你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你只有这样。但是我不禁又想起毛主席当年的话，有那么多人认同，这个本身也说明他当时说话的这个时代背景啊，恐怕公检法那个时候效率不太高。你看毛主席思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到今天，这都是很多人的为人处事之道。哎。你就想到他当年，这可能也是当至少一部分人当年愿意跟着共产党去造反的原因，这肯定是啊，受侮辱与受损害的人，当时共检法也不太好使，或者不公平，怎么办？就这一套 啊，那就能在村子里反过来欺凌了，是吧？ 咱们接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啊，这个被欺负的要靠毛泽东思想啊，现在轮到欺负人的，你们靠什么？ 心路历程。 我们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很多人都忽略了欺负人的人他心里面的动力是什么。除了刚才说那种所谓的小野兽般的本能，你要提高自己的地位，要支配别人之外，有他的这个想法或者这个冲动的另一面是恐惧感。是恐惧感。 恐惧什么呢？ 恐惧被人欺负 啊， 恐惧被支配， 有的时候用进攻 你的 来演， 除非你这个整个的你的校园都是相互欺负的， 都是这样。当你整个校园气氛是这样的时候，你怎么样在里面站稳阵脚？你就是要开始建立自己的山头，自己的势力，你能够支配别的人。那么 统一战线嘛，建立 还不只是统一战线，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什么时候开始欺负人是来自于我被欺负。我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呢，就有一些比我们大的，比如说学长高一的就下来，一定是新生总是要被欺负的，就男校都是这样，就下来欺负新生，一个一个挨揍怎么样。然后但是我就觉得很不服气，然后我就连续一个月每天上去找那帮揍过我的那些高中生要跟他们拼，然后他们就每次都被人打得半死不活，耻笑我。那么但是我就觉得我很害怕在校园里面走，然后走到什么角落，万一被那些大哥被学长盯住了，又把我弄一顿，那怎么办？因为我还老反抗，他们更讨厌我嘛。但是你又会觉得，如果你从了的话，你以后你没脸做人。当然我身边个个都从了嘛，对不对？初中一年级嘛。那终于有一天我偷袭，拿了根拆了根椅子，椅子是木头做的，把椅脚拆下来，从后面一砸砸下去，把一个人砸昏了，然后鼻嘴都流血。然后从那时候他们就没人敢欺负我。 那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欺负人，然后开始我建立自己的势力，所有新进来的人都要过来呢。啊、嗯，别说要有一个服，我还发明一套服从仪式。服从仪式就是要把那个人压到厕所，把他的头按进马桶，帮他洗头，然后冲水，然后不给我这么洗一洗的话，也不用我洗，我指挥人家洗。那 现在我们知道他为什么出家了，是吧？为什么当修佛？ 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 罪孽太深重了， 要修。讲的是恐惧。 对，这是恐惧感。然后到了后来，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后来觉得这么做是大错特错。有一件事直到今天都还像根刺一样扎着我，是为什么？是因为一个同性恋的一个有同性恋倾向的一个同学。那个同学很可爱，漂漂亮亮，白白净净的。然后 男同学 很娇柔，这男校总有一两个这样的，你知道？那么频频向大家示好。那你知道这种人，你在一个男校是什么下场？你晓得吗？你想想看什么下场？那你就活该被揍死。就是大家都觉得他，但他人很善良，很温和，与人为善，大家对他也不至于太坏。但是呢，他就总是成为大家耻笑的对象，大家笑得你这个阴阳怪气的，你这个娘娘腔怎么样？但他也都逆来顺受，他也觉得我就娘娘腔啊，怎么样？他会更娘娘腔点，对不对？然后大家习惯耻笑他，那么他对我们都挺好。那么倒是有一天呢，我很记得印象很深，是我们放学还怎么样？我经过一个楼梯转角，看到五六个正在按住他，把他头弄到地上揍他。但平常大家也不会这么打他，但那天不晓得那几个干嘛那么揍他，让他看到我呢，就跟我求救，想我帮帮他，他的喊又哭又叫，然后衣服都给撕烂了。那几个男孩呢，我都认得嘛，那么当然我可以把他们吓得住，但是我当时的态度是怎么样？然后说，哎，好好受，继续搞，就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你生怕你一旦对他表示同情，这样放了他，你会让人觉得你也是个同性恋，你是不是？哦、你是不是喜欢 自我形象？ 对，就我想讲那种男性的男校那种气氛，就是一种异性恋霸权、父权综合在一起那种性。所以我小时候就完全懂了我后来读的理论所说的那些东西。 而且甚至他说的这个，你知道吗？再发展一步。在这个欺凌的行为当中，其实就有性侵害， 对， 就像有对这种所谓娘娘腔的这个男生， 当然， 甚至也有对女生的性侵害。 对， 所以你知道，我要给你们看今年奥斯卡颁奖这一幕，那个副总统拜登上来了，介绍 Lady Gaga。Lady Gaga 本身小时候，她就是通过这次奥斯卡奖，她外婆才第一次知道 Lady Gaga 小时候也受过性侵害。舞台上的上来的这些群众演员们啊，都是曾经受到过性侵害的人，你看这一幕。 And tonight, I'm asking you to join millions of Americans, including me, President Obama, the thousands of students I've met on college campuses, and the artists here tonight, to take the pledge, a pledge that says, I will intervene in situations when consent has not or cannot be given. Let's change the culture.Welcome, my friend and a courageous lady yourself, Lady Gaga. How I feel, how I feel. Tell it over to you, you don't know. Won't be real, how could you know? No, it won't be real, how could you know? 他说的就是说，不要说这是可以抹平的事情， 对， 你没有经历过这些， 对的，你怎么会知道？就而且你看到他有个女孩手上写的 Not your fault， 就是说被欺负的人这不是你的错，不是你活该被人欺负。你有没有勇气知道那个人后来怎么样？ 我一直想知道，因为我后悔一辈子的事，那是一个。我后来我开始觉得什么叫羞辱，我为什么参与很多同志平权运动，那是因为我真的我觉得一辈子我都没办法原谅自己的事。